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。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。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，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，我的心空出了一块。很高兴遇见你，让我终究明白，回忆你真是精彩。 Never say 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。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，晚间的10点到11点是节目的重播时间。在这两个时间段呢，贾悦都会和您分享一些非常经典的国语歌曲。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来自于歌手王心凌，是她演唱的一首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。王心凌这个歌手的声音呢，非常的甜美。歌中描述了对于在那年夏天海边发生的故事的一些怀念，虽然两个人可能没有走在一起，但是呢却拥有着美好的回忆，而且也没有放弃对未来生活的希望。最近这段时间啊，天气非常的炎热，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啊，都是和大海有关，希望用大海、海边这样的一些形象能够让我们感觉到一丝的清凉。接下来呢，这首歌是一首老歌，它来自于奚秀兰，是由她演绎的《大海啊故乡》，一起来听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奚秀兰演唱的《大海啊故乡》。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呢，会听到声声的那种海浪声，让人感受到好像大海呢就在我们的近旁一样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非常的活泼，它是由周迅带来的一首《看海》，相信一定会带给您一种清新明快的感觉。 去了东南边，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，我又冷落了直觉。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你的心。 在这样炎热的夏季呢，如果能抽点时间到海边去走一走，尤其是在早晚的时候呢，去吹一吹海风，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们接下来呢，会听到张惠妹的一首比较伤心的情歌，叫做《听海》。因为大海呢，总是给人一种宽厚深沉的感觉，所以呢，有些人也喜欢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到大海边听听海浪声，希望大海能够把自己的烦恼都一起带走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，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。 是怎样的心情？

情永远抹不去。 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期呢，都是和大海有关的经典国语歌曲。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黄品源带来的一首《海浪》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它是1992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《潮起潮落》当中的片尾曲，叫做《天蓝蓝，海蓝蓝》，是由歌手韩磊来演绎的。当年随着电视剧的热播，这首歌曲呢也是变得家喻户晓。韩磊这位歌手的演绎方式呢，一般都透着一股豪放的劲儿，而这首《天蓝蓝，海蓝蓝》呢，让我们仿佛透过韩磊的演绎，看到了海员们的那种硬汉形象。 撑起帆，风大浪大，不要不说难，礁多盘多楼，不要不说险，咱有龙的胆。潮起潮落，年年岁岁，日升月沉，岁岁年年，还是天蓝蓝喽，还是海蓝蓝哦，天蓝蓝，海蓝蓝，天蓝蓝，海蓝蓝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描述海军生活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，叫做《天蓝蓝，海蓝蓝》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正是表达海员对于大海的一种热爱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我爱着蓝色的海洋》，是由阎维文来演唱的，一起来听。 师兄有朝阳，我守卫在开放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小姐的海也在努力成长， 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把我们团结和睦的坚强。 啊，战舰奔驰披着战狼，毛主席挥手指引航向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 刚刚为您送出的那首歌，您觉得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耳熟呢？它就是电视剧《笑傲江湖》当中的片尾曲和中间的插曲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因为这版呢，它是由许冠杰、黄沾和张伟文共同来合唱的，很大气，很有江湖范儿。他在1990年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奖和1991年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主题曲奖。继续让我们来听好歌。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期的歌曲呢，都是和大海有关，希望这些歌曲能够给您在炎热的夏季带来一丝清凉。接下来的这首歌也算是唱大海的歌曲当中一首非常经典的了，它就是由张雨生带来的那首《大海》，一起来听。 Yeah.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期呢，都是和大海有关的一些经典好歌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儿童歌曲，它的名字呢叫做《赶小海》。我为您找到的这个版本呢，是由任静早期来演绎的。赶小海的意思呢，是赶海的人，指的是那些买不起渔船，只能靠在海滩上拉海螺或者是挂网打鱼为生的人。整首歌曲呢，让人听起来非常的欢快，而任静的声音呢，也非常的甜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赶小海》，是由任静来演绎的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继续来听有关大海的一些歌曲。而这首歌呢，好像是说的大海给予我们的那种隔阂，那种距离感。歌名叫做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，也预示着两个人之间感情的这种不容易。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娃娃，李宗盛呢就是根据娃娃本身的一些故事而创作出来的这首歌。收录在1991年8月16号娃娃的专辑《大雨》当中。虽然这首歌好像是年代比较久远了，但是呢却是被一些翻唱的歌手把它又重新唱红了，让这首好歌又再一次回归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。 Thank you.